呼啸输了，输得极其惨烈。虽然他们的团队在一直以来都显得欺软怕硬，但是在单人赛事上，呼啸的表现一直挺不错的。打轮回拿到两分，打霸图四分，打蓝雨三分。除了对轮回时稍弱，对霸图、对蓝雨，呼啸甚至是在单人赛事中占据着上风。可是到了团队赛呢，缺乏战术性的团队在强敌面前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团队比赛显然并不是单凭热血和义气就可以拿到胜利的，而这次他们甚至在单人赛里都没能拿到胜利。0-10，呼啸输得干干净净，在全场星星粉丝的尖叫和欢笑中，参加了团队赛的六位选手就像他们粉丝团中的那面队徽旗帜一般，再也飘扬不起来了。这样的落败，本赛季呼啸还是第一次，或者说好几年里都没有过零分的战绩了。呼啸最后一次被这样彻底横扫要到什么时候？呼啸战队的几位都茫然了，他们入队一个比一个短，呼啸的历史他们有去注意过吗？厌恶摒弃了呼啸多年来的猥琐流的他们，恐怕根本就没有在意过这支队伍的过去和传统。星星的几位接受着欢呼下了场，10-0，又是一次10-0，而在呼啸这样的强队身上拿到10-0，当然更值得高兴一些。尤其从头到尾的表现都是如此的出色，叶修上来打爆了唐昊，方瑞创纪录的1-3，再到团队赛轻取对手，就在呼啸的铁粉们都对队伍产生怀疑时，星星粉丝们对队伍的信心正在无比膨胀起来。随后的记者招待会，就连刘浩都没有心情去努力讨好媒体了，在各种各样的质疑中，非常官方的交代了几次没有营养的场面话后，呼啸就强行结束了他们的记者招待会。而后星星的选手上台，方瑞立即遭到围观，创历史的1-3打的是昔日母队，这得多少话题啊。记者们从擂台赛结束后就积血地准备了各种各样想问的，此时豪迈地抛散着，星星其他人在这一次招待会上算是彻底透明了。第18轮比赛战罢了，星星狂胜呼啸无疑是最大亮点，而和他们一直在10-0的战机上互刷的轮回，这次又输给了星星一筹。主场对雷霆的比赛，轮回丢掉了一场个人赛，最终是9-1获胜。而这场本轮接受电视转播的比赛，也终于让转播方没有什么遗憾。这实在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尤其是最终的团队赛。论选手，论角色，两队真的极为悬殊。尤其一位记者将两队团队赛阵容的选手和角色身价直接累加后，那数据带来的冲击力更让人觉得这简直就是一场以软击实的比赛。结果两方团队赛苦战了33分钟，这对于轮回这支强攻队来说可是极为少见，可见他们遇到了多大的狙击力度。雷霆凭借他们这套身价对比后显得极其廉价的阵容，和轮回展开了一场精打细算的死抠。轮回最终赢得颇为艰难，甚至有人在赛中就觉得这幸亏是轮回的主场，如果是雷霆主场，没准轮回的团队不败金身真可能会就此打破了。再然后就是轮回最终确保胜利所使用到的战术，正是第16轮中星星战胜雷霆时所用过的。轮回孙翔最终强行突破了各种掣肘，超水平发挥拖住了萧时钦。虽然他的一叶知秋不可能散人军魔校那样超节奏的狂攻，但是轮回其他人的攻击水平比起星星战队也还是要高出一筹的。最终轮回凭借这么一次机会一举碾开了雷霆的战术布置。这是一场暴力对精致的摧毁，很多人都为雷霆感到遗憾，而在这种摧毁之后，是否开放语音的话题又被提及了。 这一次曾在此上占过便宜的雷霆，在两次吃下这亏后，终于也和蓝雨一起成了楚楚可怜的受害者。而这一次反对语音禁止的声音也异常清晰明确，规则正在扼杀荣耀的发展。当战术执行受到这种暴力摧毁的时候，可想而知，以后谁还会做这种精粹的战术研究？因为研究出来了也没有用，在接连几队都用了这样的作战方式后，以后那些战术性团队的指挥者恐怕都会遭到各种牵制和压制，而目的只不过让他们没有时间去打字而已。这是对荣耀战术的灭杀。长期以往，我们看到的都将是暴力的手速对抗，而荣耀的文化不该仅仅如此。反对者们发出了掷地有声的呼吁，各方这次都比之前更加重视。雷霆战队先是这一规则的既得利益者，之后又两次成为受害者，而他们也无疑是将战术的作用演绎到巅峰的队伍。在这个赛季之前，雷霆本就是这样一支队伍，可是那时候他们可以没有这样逆天的表现。谁想这萧时钦去挑战赛里玩了一圈后，好像是镀了层金一般。哪怕是在第16轮被星星击败，但是那似乎也丝毫没有动摇到他们的信心。在对轮回这个逆天的强敌面前，萧时钦再次精心准备着，他再次坚信着他们雷霆战队有能力战胜任何对手。这份决心真是将很多人感动了。萧时钦本赛季也因为人气暴涨，带着一群相比起豪门战队来说是籍籍无名的普通选手取得这样辉煌的成绩，这在联盟史上是没有过的。号称草根战队的星星，事实上三位全明星档次的选手在队，有两个全明星角色，还有一个让全联盟都不适应的妖孽散人，早已经没人把星星看成草根了。雷霆虽然还是输给了轮回，但是这一输却带来了相当大的冲击，对于语音规则的声讨已经越来越昌盛，甚至很多人已经在要求不要再到下赛季才更换规则什么的，这种东西能改立即就改了。联盟当然不可能真说改就改，前次玩就一直在研究的问题，迫于又一波的舆论压力，再一次被重点讨论着。而第18轮比赛结束后，积分榜也有了一些变化，轮回强势领跑不变，星星完爆呼啸后名次再升，已排第5，分数和霸图战队相同。霸图战队这一轮主场作战却2-8输给了百花，因为张家乐这两队之间有了一些隔阂，百花这一客场胜利可是让随队而来的百花粉们扬眉吐气坏了。但霸图这对粉丝的血性都特足，当天的霸图现场险些发生殴斗，虽然起端是因为百花粉的过分挑衅，不过这种纠纷通常都是需要主场方负责的。所幸最终并没有受伤，联盟也就对霸图严肃地警告了一下了事。霸图队受了气，积分榜上因为这一轮的失利下滑到了第4，和星星战队一样积127分。蓝雨和微草两队各自拿下对手，目前排名第2和第3。蓝雨这边之前还因连续在不强的对手身上丢分收获到不少担忧，可是近期来看，蓝雨战队呢确实只是一时的低迷，这一调整好了，成绩立即就有起色，没几下就冲到了积分榜第2。微草战队则继续着他们擂台场上的华丽不败，本轮对烟雨只丢了一场个人赛，9-1大胜对手。烟雨战队和处境现在越发的糟糕起来，87分的积分距离季后赛区已有21分的差距，在他的身上神奇战队83分都快撵上他们了。而神奇战队这支新队俨然越打越有起色，如果说烟雨战队还有冲击季后赛的希望的话，那么距离烟雨战队不过4分的他们似乎也很有这样的机会。这和神奇战队中的三位原加时选手的心态变化很有关系。 这三位原本都是对落魄如此十分郁闷的，他们都希望能快些有个新的归宿，他们都挺拼，不过这当中有几分是为战队，那就不得而知了。只是他们这一拼后，神奇战队居然拼出了一点成绩，各方赞誉随之而来，让他们喜出望外。他们是豪门出身，而在那里他们都是配角，队伍有成绩的时候很少会是因为他们。但是现在在这支神奇战队中，三人却渐渐都有了特别真实的当家做主的感觉，队伍的成绩是他们努力拼下来的，粉丝们的欢呼是衷心送给他们的，这种幸福让他们渐渐感觉到了满足。混豪门养出的好高骛远的心思渐渐放下来了，三人私下的沟通都越来越认可，在神奇战队似乎也是很不错的。三人开始不再只为自己，而是为着战队而战，于是新队的成绩越来越稳定，现在赛季将半，他们居然排名第12。如果不是有星星在那儿抢尽风头，神奇战队真的会不负其名，成为荣耀史上最神奇的一支新队。不过即便是现在这环境，神奇也已经不会被人们忽视。18轮后，媒体对新一轮后的联盟形势以及惹出的话题进行着报道，但就在这轮比赛结束的两天后，一条相当引人注目的消息出现在各大门户媒体的头条：呼啸战队叫价1500万向霸图战队求购张新杰。